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因为呢 paradigm 不同，大家 是啊，你可以这么说，大家那个 paradigm 的那个即是范式或者典范不同。但簡單地呢，我們一個 very 過分簡化呢， oversimplification 就是什麼呢？西醫是醫病，中醫 調理身體 是醫人， 醫人 是吧？這個呢其實當然你說誇張了，這樣說是誇張了，是很重要的。因為呢西醫就頭痛就醫頭，腳痛就醫腳，他醫那個是病，但是呢中醫呢他不是醫那個病，他實際上醫就是那個人，他覺得那個人是一個整體來的。當然他背後還有很多啦，我們未必認同啊，什麼陰陽調和啊那些東西啦，是吧？即是金木水火土五行啊，我們未必好像不科學那樣，但他就覺得哇，即是陰啊陽啊要平衡啊這樣，那整個人呢就因為不平衡所以就生病那，但是即是我們很明顯覺得哇，即是你明明這個是病毒引起的，但他說真的是病毒引起你不平衡嘛，咁冇得拗噶，系嘛？即系呢个系观点与角度问题啫，系嘛？即系佢唔系咩阴阳，而系个病毒。病毒就系搞乱咗你个平衡咯。好啦，咁但系咧呢、這个相对嚟讲咧，其实西医就系 reductionist 啦，而中医咧就系 holistic 啦，即系呢个好 oversimplify 啦吓。好，第二个咧，其实我系有趣嘅，我系想讲一样嘢喺个亲身嘅经验咧，就是、发烧音响。嗱、真系，即系我哋乜都讲到啊。发烧音响咧，其实我哋就讲到一个就系嗰个实验入面咧，有一个基本原理啊，就叫做其余一切保持不变，你一定听过啦。系啦 ，keeping other things constant， 其实佢有个拉丁文嘅，叫 ceteris paribus 啊。ceteris 咧就系即系话 all other things，paribus 咧就即系话系 the same 咁解啦吓。佢话即系 all other things being equal 啦吓，即系 constant 咧，所以咧即系话我哋每次做实验咧，每次只能够去改变一个 variable。係嘛？因為你改變兩個、三個、四個 variable 咧，你都唔知道最後嘅結果係邊個 variable 引起嘅，邊個變量引起嘅。咁所以呢個就係叫做只能夠變一個變量，其他嘢一定要保持不變啊嘛。但係我哋玩 HiFi 咧，就出現呢個問題啦。真係，我又明白到。雖然有好多音響雜誌啦，又音響評論啦，係嘛？你話線稿啊乜都好啦，但係有時我諗佢哋都係有心去做嘅。咁佢哋通常嗰啲大嘅 HiFi 雜誌咧，佢哋有自己嘅試音室。佢自己試音室入面咧，當然佢有好多器材。咁有好多器材咧，可能佢係暫時同其他嘅嗰啲代理商借嚟嘅，即係有英國、美國、日本、意大利、法國或者係而家國內。咁但係有啲咧，可能亦都佢係真金白銀啦，用一個好好嘅折頭啦，就買翻嚟就係長駐。咁點解個長駐咧？通常佢都會話㗎，就係我哋試咗咁多器材啦，覺得呢啲器材咧就最中性、最標準嘅，即係佢唔會有自己好特別嘅性格加咗入去嘅。咁所以咧就由呢個 CD 機到前級。到後級，到喇叭，咁中間有喇叭線，有信號線，咁諸如此類啦，係咪啊？咁仲要加埋釘腳啊，或者嗰個 HiFi 架，你未講電源線？ 係冇錯，電源線啊，或者嗰、那個即係濾波器啊、混壓器乜都好啦，好多呢啲咁嘅嘢嘅。咁但係咧，其實佢哋會有一個咁嘅諗法，就係話我哋有一個叫做standard 嘅 reference system，一個即係標準嘅參考。嘅系統，所以好啦，而家我哋咧即係知道曬咧，呢個已經係一個非常之中性嘅啦。我哋擺啲 CD 落去咧，即係啲唱片或者黑膠都好啦，我哋聽到嘅聲音咧係最接近原音嘅。好啦，而家咧我哋而家要試，譬如四部嘅 CD 機新出嘅，兩萬元級嘅咁樣，其實即係兩萬元，你知唔知咧？佢哋已經算係叫做平嘅，真係咁癲嘅啦，即係發燒音響。好啦，我哋有四部兩萬元級嘅 CD 機，咁我哋就攞走咗我哋自己嗰部參考嘅 CD 機，然後就將 A、B、C、D 四部就擺落去嚟試。咁啊，每次咧又聽翻嗰啲咁樣嘅音樂片段，咁我哋就好仔細咁樣做筆記聽，高音點、低音點，高音甜啊、中音準啊、低音勁啊，咁諸如此類啦，係嘛？音長啊點，然後就評分。咁於是咧就寫份稿咁喺雜誌咁。我哋啲傻佬啊，就揞荷包就走去買雜誌嚟睇，咁啊睇到津津有味啦，係嘛？但係其實啊，即係我睇咗好多年嘅音響雜誌，但係我亦都睇佢哋嗰啲嘅老編啊，有時答讀者內涵啊，咁嗰啲咁樣嘅對答咧，我又開始明白一樣嘢。嗰樣嘢其實真係同科學探求咧，或者你話中醫西醫啊嗰樣嘢真係有關係嘅。就係點解咧？呢樣嘢咧就係我哋叫做咩啊？叫 synergy 啊嘛。Synergy 叫協同效應，這個字呢其實是四十年左右，因為就是由一個德國的科學家叫 Hermann Haken 哈肯，他當時作出來的這個字叫 Synergistics。 synergistics 其實佢係由 synthesis 同埋 energy 呢兩個字咧結合埋嘅嚇。佢 synthesis 就係綜合 ，energy 就係能量啦嚇。即係佢 synergistics 咧，佢就即係其實一個協同效應。原來正所謂咧就二加二大過四啦，所謂啊，我哋成日講二加二大過四嘅可以咁樣咧。咁確實係喎，呢個協同效應咧就會出現啦。就係話原來確實我 A、B、C、D 四部 C、D 機擺落去啦，你又得到個表現感，於是評分啦。咁於是你就即係話啊，呢邊部係最好，邊部係最差咧？但係其實係咪一定最中肯咧？唔係嘅，因為原來喺呢個發燒音響入面咧，其實樣嘢都講求配搭噶嘛。即係話原來喺今次你就話你呢個最標準嘅參考系統，於是咧就係、是、譬如 A、B、C、D。啊！啱啱第 D 嗰部咧，當係咧就係、是、最差嘅表現咁樣，於是你就即係判咗個死刑啦，寫一篇文章。喂，但係唔係嘅喎？原來你發覺原來呢個 D 嗰部 CD 機咧，原來喺第二個系統入面咧，可能表現係好出色嘅喎。原來佢只不過係唔配搭啫，係嘛？咁樣你原來咧，你譬如你 A 嗰部你俾到最高分啦，但係原來第啲讀者聽到睇咗你啲線稿啦，你買就走去買，但係原來翻到屋企同佢自己其他嘅組合嚇。是不配搭的，咦，得罪了效果大打折扣喎，咁樣樣。咁因為仲有加埋，唔好講就個聆聽空間啊，咁諸如此類好複雜噶嘛。因為有即係 N 百樣嘅變數噶嘛。頭先你都講咁多信號線、喇叭線、電源線係嘛？咁你頭先你話 A、B、C、D， 你咁樣嚟去評佢嘅表現咧，係對照於你呢個系統啫嘛。但係讀者入面冇可能有一個人同你呢個系統有一模一樣喎，屋企。佢一定係唔同咁啊！我哋即係 mix and match 啊嘛，所謂嚇著衫一樣 mix and match 啦。咁你玩 HiFi 最緊要就 mix and match 啊嘛。咁所以你話呢啲咁樣嘅音響評論有幾大嘅參考價值咧？啊，就出現咗呢個問題啦。就係即係，但係當然我哋啲傻佬都照樣銀荷包間唔中忍唔住都買呢啲音響雜誌嚟睇睇下呢啲線稿嘅呢啲評論嘅係嘛？但係其實我哋都要明白一樣嘢咧，就係一個協同效應嘅問題啦。嚇、啊！喂，大佬，人同人都係啦，嚇一個組群一個組群，你喺公司有個小組，呢啲就叫做 chemistry 啊嘛，即係人與人之間啊有唔同嘅 chemistry 噶嘛。你擺唔同人嘅擺埋一齊咧，可能佢就即係嗰個效用就好好嘅。但係你擺就算有時擺啲最叻嘅人喺埋一齊咧，死得可能完全嗰組咧係做唔到嘢嘅係嘛。所以一樣道理，所以呢個咧又翻翻到頭先嗰個所謂 reductionism 同 holism 嘅一個幾哲學性嘅問題，就係有時咧呢個世界呢、這個。確實是複雜紛紛得唔交關啊！其實你話 ceteris paribus 啊，呢個喺現實世界係做唔到 嘅。咩 ceteris？ 就係 keep everything the same。 拉丁文 就係拉丁文啊，係呢個拉丁文 ceteris paribus， 即係話其餘事物一切保持不變。咁當然你喺科學探求入面呢個係基本要求啦。但係原來喺我哋現實生活入面咧， 唔係你小學、中學做實驗梗係話 linear。statics 噶，但系你出嚟社會做嘢係 nonlinear。 係啦，冇錯啦。嗱，咁既然你講到 nonlinear 咧，咁我就一定要繼續講落去，因為時候真係冇幾多啦。其實咧，喺大概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咧，我覺得嗰個 reductionist approach 咧係真係有個突破嘅。那個突破就係咩咧？就是、混沌理論。其實混沌理論咧係打破咗喺某一程度上咧係打破咗 reductionism 同埋 holism 之間嗰個鴻溝。嗱，開頭你唔覺噶，混沌點會打喎？但係原來由混沌咧，竟然一路研究落去咧，就出咗叫複雜理論啦，叫做 complexity theory。呢個 complexity theory 咧，佢原本係 reductionist 嘅，但係佢竟然佢一路研究得出嚟嘅好多結果係 holistic 嘅。其實佢就係由 reductionist 翻去 holistic 嗰度。咁其中一個咧，當然就係一個叫做 indeterministic。chaos 呢樣嘢啦，就係呢樣嘢真係好有趣嘅，即係英文叫做 oxymoron， 即係自相矛盾。自相矛盾咩咧？就啊 ，sorry， 我讀錯咗啊 ，deterministic 係、deterministic chaos， 因為你第一個字同第二個字咧係好似係自相矛盾嘅，係嘛 ？deterministic 就係決定曬㗎啦 ，chaos 就係混亂啊嘛。但係原來咧，科學家喺七十年代開始啊，八十年代就已經好蓬勃啦，就係、是、發現咗一樣嘢叫 deterministic chaos， 即係話。原來你有啲嘢咧，其實最簡單用數學公式，其中一條叫邏輯斯蒂方程啊，就叫迭代式嘅，叫做 iteration 嘅，即係話你計完之後咧，計咗出嚟嘅答案又擺翻落去條 equation 又再計過，計出嚟嘅答案又再擺翻入去條 equation 再計過，如此類推，無限咁樣，我哋叫 iteration 啊 ，iteration。咁呢個 iterative 嘅 equation 咧，原來真係好有趣嘅，嗰條叫 logistic equation 啊。原來咧，如果你開頭嘅時期揀兩個數輸入去。 你嗰兩個數，只要係嗰個相差係小數點後，可能第十個位。 係啦，對初始狀態極啲敏感。 係啦，冇錯，這個就叫做咧 sensitive dependence on initial conditions 啦。呢個就係最先就係1963年 MIT 嗰個嘅一個氣象學家，但佢亦都係數學家嚟嘅，就係叫做愛德華羅倫茲 Edward Lorenz 啊，亦都係由佢咧就引申嗰個叫做咩蝴蝶效應啊嘛，就 butterfly effect 啦，係嘛？就係話哇，原來咧差之毫釐，謬之千里。嗱咁，但係差之毫釐，謬之千里咧，講真，我哋已經自古都知道有個智慧啦。但係佢1963年咧，佢就將呢一個咁啊，即係傳統智慧咧，就擺咗喺一個非常之嚴謹同堅實嘅科學基礎之上啦。嚇、咁樣咧，由嗰度衍生出嚟咧，就即係當然好豐富啦個理論啦 ，chaos theory， 後嚟咧就 complexity theory， 後嚟就研究到咧就有好多我哋叫做自組織理論啦，叫 self organization 啦，即係話原來好多事物咧，雖然好似係即係唔係生物，係一啲死物嘅事物，但係原來死物入面咧，佢都有好多咧係因為呢個基本嘅物理嘅規律同埋化學嘅規律樣嘢咧。佢如果擺埋一齊個條件啱嘅時期 咧， 佢就會係啦，冇錯 ，crystallization 一個例子啦。其中一個 crystallization 咧，就唔係我哋實驗室做嗰啲嚇，整個 crystal 整到夜晚黑唔知七八點都放唔到殼嗰啲，真係好陰功啊！即係等極佢都唔 crystallize， 即係攞命。而係好簡單嘅，如果你住喺北方嘅地方啊，即係凍嘅地方，就係、喺窗口冬天隨時結嘅雪花，係嘛 ？Snowflake 就係一個好明顯嘅。啊！入面咧，其實就有一個咧，就係非線性嘅效應嘅，其實 non-linearity 嘅。啊，當然呢都係一個逆熵嘅現象啦。我喺好多場合都講過啦嚇，即係佢因為喺漂浮喺大氣空氣入面嗰啲水氣分子咧，係雜亂無章嘅，即係係好 chaotic 嘅。即係你話佢既冇 structure， 亦都冇一種嘅 orderliness 係嘛，冇秩序嘅。但佢竟然我哋個温度度下降，個濕度咁上下啱又冇乜風嘅時期咧，佢可以個玻璃窗度結成嗰個咁樣嘅六角形嘅冰晶嗰個雪花個 snowflake 咧，哇！佢個結構係非常之精密嘅，嚇、亦都係對稱嘅，而且甚至即係每一個雪花都係唔同嘅嗰、那個結構係嘛？咁呢一個咧，其實就係、你由呢、一個所謂逆熵咧，再引申去咧。我哋就有一個叫做湧現嘅現象，或者叫做湧生嘅現象添啊，叫 emergence、啊、其實而家係研究咗好多啦，呢個 term 都提出咗都起碼30幾年嘅啦。其實即係 emergence 咧，就係話我哋好多嘢其實知道曬佢個組成部分嘅、但係加加埋埋嘅時期咧，佢出咗一種嘅特性一個性質咧，係我哋之前冇可能事先預測嘅。啊，譬如佢哋成日舉一個例子，就係、水嗰、那個濕啊 ，the wetness of water。即係話，我話俾你聽，原來水就 H2O、嗯。咁你知道曬一個氫原子嘅結構係點？你知道曬一個氧原子係點？好啦，咁而家二氫一氧，咁於是咧你就研究佢嘅性質。但係你發覺原來好多好多二氫一氧走埋嘅時期咧，就出現咗一個 wetness 嗰樣嘢。咁呢個 wetness 咧喺佢哋即係而家研究呢啲 complexity theory 嚟講咧，就係一種叫 emergence 嘅現象。咁呢個 emergence 現象咧，其實當然生命有一個 emergence 嘅現象啦、甚至你電腦都係噶，我哋而家睇見電腦能夠做到咁多嘢、但係如果你將個電腦拆到佢最後，講真都係原子電子嚟嘅啫，質子、中子、電子。但係你用質子、中子、電子就解釋到我哋而家，譬如打個 war game 喺個電腦度、網絡遊戲，哇！即係你話、能夠將佢還原為電子、質子、中子嘅運動，其實係得嘅喎。但係你又覺得其實佢已經係好多個層次，已經係一個 emergence。咁當然再誇張就係話，咁愛情可唔可以 reduce 為原子、電子嘅運動咧？咁呢個就係佢哋嘅拗嘅地方啦。咁但係咧，原來咧講下咧，咁時間又到啦，即係呢個因果奇談咧。咁我哋暫時都要告一段落嚇，第時有機會再講。我下個禮拜咧，我未諗掂講乜嚇，即係但係都會一定會帶俾大家驚喜嘅。 好， 好嘛，好，再見， 拜拜。